你的花 既然是来从 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盼兵落雪算什么？一颗滚烫心那暖的真当强的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的真当强。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Yeah.

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对联的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情战友爱生死亲兄弟。 正因为与你